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红鱼和那神秘的女子回到了酒店。酒店的副楼有一个很好的酒吧，红鱼想请那女子去坐坐，但对她是否接受邀请又没有把握。犹豫之中，他们已经走进了酒店大堂。大堂副理刘小姐迎着他们俩走上来，略带惊讶地说：“啊，你们已经见面了？啊，实在是抱歉，啊，是我们的接待生工作疏忽，将舒小姐的名字录入电脑后，啊，忘了写在登记簿上了。”红鱼大度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他们走向了电梯口。那神秘女人对他问：“嗯，你去总台查我的登记了？为什么？”红鱼尴尬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认识你。”不可以吗？那女子淡淡一笑，似乎是说：“这不已经认识了吗？”电梯的门开了，他们走进电梯。那女子按亮了四层的按钮，然后问：“你住几层？”红鱼说：“好，先送你回房，我的另乘专用电梯。”他想说他住的是总统套房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他觉得这样说似乎有点愚蠢。他们站在了415房的门前，红鱼终于忍不住说：“待一会儿我请你去酒吧坐坐，行吗？”“谢谢。”那女子转过身对他说：“不过我想休息了。”红鱼回到套房的时候，服务生已经调好了各个房间的灯光，并启动了轻柔的音乐。红鱼首先跳进套房内的室内游泳池猛游了两个来回，仿佛要发泄什么情绪似的，然后躺进冲浪浴缸里，让背部和腰部享受着水压的按摩。在一缕缕白色的水蒸气中，那个叫舒子吟的女人的面容时隐时现。她大约25岁左右。一直不便问她的是，为什么一个人出来度假呢？坐进客厅的大沙发上抽烟的时候，服务生送来了夜宵的菜单。红鱼挥挥手拒绝了，他拿出了放在抽屉里的手机。有来电未接的显示，是家里打来的。他掐灭了烟头，给家里拨通了电话。对方是妻子蓝小妮的声音：“ 你得赶快回来呀，别墅又出事了啊，死了两个人啊，是借宿的游客。卢老头不知怎么守门的竟出这种事儿。 红鱼大吃一惊，他和家人从这座岛上别墅搬走已经一年了，难道还有什么阴魂的怨毒在那儿游荡吗？几个月前他带着吴刚还去过岛上一次，在别墅里上上下下查看过一番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只有卢老头说的有时候在夜里听见楼内有动静，但他接着又说也许是他的错觉。继续度假是没有心思了，想到明天飞回去，红鱼有一些惆怅。他打起电话，想给住在415房的那个长发女子告个别，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他来自哪里，并且为什么在脑子里装着那么多奇思怪想。一辆银灰色的宝马轿车驶进了黑石湖景区的山门。红金从窗口看了一眼，对办公室主任雪英说，要人去收拾一下接待厅，武大哥来了。红金的办公楼就建在进入景区的左侧的山头上，虽然林木茂盛，但进入景区的山门包括停车场等都在办公室窗口的监视范围之内。红金的二叔红鱼安排他在这儿做总经理已经五年了，虽然对他的经营一直不太满意，但看在老爸的份上，他知道自己的位置还是稳定的。不过这个武刚很重要，作为二叔的助手兼保镖，他在二叔面前的美言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红金亲自到停车场迎住吴刚。吴大哥你好啊。他和吴刚像兄弟一样的握手。这个身高1.8米的汉子脸部瘦小，可脱掉上衣之后，只是他胸部和肩膀上凸起的肌肉的块状就让人感到畏惧。他的右手只有3个手指头，中指和无名指据说是在17岁的时候就被人砍掉了，当时他就混迹于黑社会，号称武松，从称霸一方到收复各路码头，威风一时，一直到进了大牢。如今他31岁，如果不是二叔收留他，这武刚是上不了正道的。红心将武刚带到了接待厅。一个穿兰花布衣的女子给武刚端上茶，她这身兰花布很特别，上身是肚兜改进型，下面是紧臀大裤脚的长裤。武刚舒适地靠在藤沙发上说， 洪总经理啊，你这接待小姐的服装设计的不错吧？ 武大哥，你折杀小弟啦。 洪金笑了笑说， 搞旅游嘛，得有点特色才行啊。怎么，别墅里死人的事还没有处理好吗？ 前天上午，红军得知二叔的岛上别墅死了两个借宿的游客以后，便当即封锁了现场，并立即向武刚做了报告。中午过后，武刚 和县公安局的姚局长以及三个刑警便来到了这里。他们在岛上一直忙到黄昏。临走的时候，武刚拍着红巾的肩头说：“ 会查清楚的，这里的经营不会受到影响。” 而事隔一天，武刚又来了。红巾猜想，这时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？武刚抽了一口烟说：“ 死人的事儿没什么，警察去查吧。问题是，刚刚死人，老爷子从外地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要住到这岛上别墅来了。 怎么会呢？老爷子从岛上搬回城去一年多了呀，他从没说过要回来住啊。”红巾这回没称二叔，而是沿用了大家对红鱼的称呼。武刚一本正经地说：“ 老爷子本来今天就飞回来的，我劝他推迟一两天回来，我不先来清理清理，老爷子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那怎么得了？” 红巾说：“老爷子一家人都搬回来了？”“ 不。” 吴刚压低声音说：“ 老爷子这次很奇怪啊，要带一个女大学生，不，一个正在读硕士的女研究生一起来，说是她能够破解这座别墅里的秘密。”“哦。” 红巾深感意外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：“ 那我赶快备艘快艇，叫人去把别墅彻底地打扫一遍呢。”“对，还得运一些食品，厨师女仆也得一起过去，今天就住在那里适应一下，老爷子明天就要回来了，要让他回来赶到这儿热热闹闹的。” 红巾说：“ 这个厨师还是让小胖子去吧，老爷子喜欢吃他搞的菜。”“行。” 吴刚点头同意。“ 差点忘了，带点鞭炮过去压一压血啊，再在别墅门前杀两只大公鸡，把血滴在周围一带，总之要让老爷子回来后天天吉祥才行。” 武刚的安排让红巾叹服，这个小子粗中有细，难怪老爷子那么器重他。红巾考虑了一下说：“ 这些事情我立即就去准备。武大哥，你还是先去洗洗温泉休息一下啊，中午啊小弟陪你喝了酒之后再上岛也不迟。” 在红巾掌握的这个景区内，洗温泉是他奉送给重要人物的一份礼品。武刚从一开始就受到这种礼遇之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亲密多了。试想，在一个豪华的室内温泉中，五六个赤身裸体的女子侍候一个男人，这种君王般的享受，还不让人心满意足吗？然而，这次武刚却出乎意料地拒绝说：“ 算了吧，这次就不洗温泉了，给我开个房间，休息，就行了。” 红巾正在纳闷，却看见武刚瞟了一眼 身穿兰花布衣的接待小姐，然后又转向他，诡秘地眨了一下眼睛。洪金明白了，这小子看上他的工作人员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刚从旅游学校毕业的学生啊！啊，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，他这个做总经理的就麻烦了。但是，要是拒绝了，这个小子会记恨他的。洪金先让客房部经理带武刚过去开房，然后迅速找来薛英商量。这个丰满的有些过分的办公室主任是他的情人，女人方面的事都交由他去办。薛英说， 可能不行吧，这女孩子刚到咱们公司一个月，看样挺纯的，我怕说服不了她。 那就让她陪武刚聊聊天啊，介绍一下景区的情况，就说这是工作。哎，剩下的事儿就让武刚自己看着办好了。 出了事怎么办呢？ 薛英高耸的胸脯紧张的有点起伏。 我是说，要是这个女孩子事后去报案，或者是出了人命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 洪金说，这点啊我去给他讲明，让他悠着点。这个小子太坏。文泉那边那么多风骚女子，看来啊他都已经没兴趣了。 哼，这就你们男人。 薛英狠狠地说了一句，然后起身去找那个新来的接待小姐去了。中午，洪金设宴招待武刚，席间只有薛英作陪。武刚在这儿喝酒，从来不要闲人参加，他怕酒醉以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传到老爷子的耳朵里，他就完蛋了。他知道薛英和洪金的关系，因此才不在意。看着他们俩不安的样子，武刚端起酒杯说， 放心吧，那小妞不敢声张的啊，我对她说，你要是还想活着，你就老实点儿。那个小妞啊，香皮烈马啊，不过遇上我呀也得学乖点儿。好，现在我们痛快的喝。 午后天气热得很，卢老头下到岛边的湖水里去凉快。这一片用彩色浮标围出的水域是主人的私人泳场，要是主人在这里，仆人是不能进入的。要游泳可以，换一个方向，湖水宽广得很。当然那些地方没有这里的沙滩、遮阳伞和躺椅了。湖面上远远地出现了两个黑点儿，越来越大，是两艘快艇。卢老头连忙从水里爬出来，跑到船只靠岛的石梯边站下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只有主人到来才会有两艘快艇通行。武刚站在船头对卢老头喊， 来，准备接东西。 快艇上还坐着小厨子 厨师和三个姑娘。 另一艘快艇上装满了货物，卢老头和小胖子一起将各种东西搬上岛，各种食品、菜蔬、啤酒、葡萄酒，还有两只大红公鸡和一箱鞭炮。卢老头感到像过年一样。卢老头对武问： 主人要来了呀？ 嗯。武刚哼了一声，他于是从不对守门人做过多的解释，尽管他知道这守门人小时候就认识老爷子，但正是这层关系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武刚将三个姑娘带进了别墅，让他们在客厅里站齐了，然后开始交代各种事项。武刚以大管家的口气说： 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在这里工作了。这里比你们在景区宾馆的工作那要好多了，工资翻倍啊，这是你们的幸运。当然呢，这里的工作要求很严，你们都是被挑出来的，这里的主人是你们红金总经理的老板，清楚了吧？现在先把这里的卫生彻底的打扫一遍，完了我再给你们讲工作细则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武刚一行来到岛上的别墅。武刚说，大家注意，为了主人叫你们方便，你们在这里各需要一个简单的名字。说到这里，武刚停下来，眼光从这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上扫过。你就叫梅花吧。他对站在左侧的高挑的女孩说，你呢，就叫桃花。这个女孩发育得很成熟，剩下的一个皮肤很白，脸颊上还有一个小酒窝。你就叫雪花了。武刚像家长一样给他们取了名，这样以后叫起来就方便了。武刚为自己的设计很满意，觉得他完全可以搞管理了，可是老爷子连一个小公司也不给他管。陆老头已经在别墅的四个方向都挂上了一串串的鞭炮，然后拿着烟头像传递火炬似的跑着，将它们一一点燃。刹那间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将别墅包围起来，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。这岛上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陆老头感到很开心。与此同时，小胖子厨师已经割断了两只大红公鸡的喉管，他倒踢着他们从别墅的台阶开始，将鲜红而热乎乎的鸡血围着别墅撒了一圈。罗老头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，他知道这种辟邪驱鬼的方式很有效。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小胖子两手鲜血淋淋，扔下死鸡以后便蹲到花园的水池边去洗手，水里漫起了一片红，池底的金鱼四散而去，他们仿佛也惧怕这种血腥味儿。卢老头走过来对小胖子说，好了好了啊，这以后也许可以平安了。以前主人住在这儿的时候，小胖子就在这儿做厨，卢老头跟他很熟悉。 谁说的准呢？ 小胖子站起来甩着手上的水说，他好像对这一番折腾并没有信心。小胖子的年龄其实并不小了，已经三十来岁了吧。他长得挺胖，面孔却是一副娃娃脸儿。陆老头在家乡见过这种人，活到六十岁了，可那张娃娃脸就是不变。这种脸给人比较天真的感觉，可仔细看他的眼睛，那种成年人都有的善恶混杂 还是暴露无遗。比如，凡是小胖子厨师杀鸡杀羊的时候，小胖子眼中的凶光让卢老头也有点背脊发冷。正在这时候，别墅里传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惊叫声，那是刚来的女佣发出的。卢老头拔腿就向别墅跑，在门口和一个正在扑出门来的女佣撞在一起。这个女佣倒在地上，喘着气，用发抖的手指着屋内，说不出话来。 雪花，出什么事了？ 武刚不知从哪儿窜出来，对着地上的女佣吼着。卢老头跨进门，客厅里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人。另外两个女佣可能在楼上打扫卫生吧。卢老头穿过客厅，从楼梯口正要拐向餐厅，突然看见不远的墙角正慢慢地蠕动着一条长蛇，它的头部呈三角形，红黑相间的颜色，一边蠕动一边吐着吓人的毒须。卢老头后退了几步，想找一根木棍之类的东西。 都不要动。 吴刚跑在他们的前面说， 小胖子，把厨房的尖刀给我拿一把。 小胖子很快的就把一把柳叶似的尖刀递过来，吴刚拿在手上，将尖刀往空中一抛，又伸手接住，与此同时手掌一展，那把尖刀已经飞出去了，准确地刺入了那条蛇的脖颈处。由于速度太快，刀尖刺穿蛇颈后碰在花岗石的地面上，当，溅出了几点火星。武刚的这手绝活是用左手完成的。卢老头想，幸好这小子的右手只有三个手指头，不然他可能会出手就能放倒一条牛的。看来房子空久了是不行的，连蛇都钻进了寻食了，这阴气能不重吗？卢老头想到他村里的一座房子，一个孤寡老太婆死后，那间屋子空了一年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进去住了，最后被风雨吹打成废墟，完事儿了。这天夜里，沉睡了一年多的别墅又透出了灯光。虽说主人一家所住过的二三楼和阁楼仍然是被黑暗所笼罩，但仅仅楼底窗口所映出的一扇扇灯光，已经让这座建筑像被抢救过来的病人一样，有了心跳和呼吸了。武刚、小胖子厨师和女佣们今夜都住在了这儿，说明主人很快就回来了。尽管武刚守口如瓶，但卢老头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但是卢老头认为主人回来的不是时候，这里刚刚死了两个借宿的游客，他们的灵魂一定还没有走远，谁敢说在半夜不会有灵魂显形呢？主人的妻子以前在这里就看见过女鬼，穿着黑色的袍子，半夜时分把木楼梯踩得嘎嘎的响，而事后检查，光滑的楼梯木板上又没有任何脚印，这只能是鬼。鬼的身体要么很沉，要么毫无重量。这种知识是卢老头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的， 那一次，也就是女鬼进入别墅的第二天，主人的侄儿洪金来这里证实说，前一天湖上翻船死了一个穿黑罩裙的女人。卢老头至今认为，那个淹死的女人的灵魂飘到这岛上来了。第二天，当太阳将人的影子打到脚下的时候，主人的快艇到了。武刚、卢老头、小胖子和女佣们全都站到了上岸的石梯边迎接主人。洪金提着一口枣红色的旅行箱，跟在主人和女客人的后面下了船。他亲自为客人拎行李，可是少见的事，卢老头知道这个机灵鬼一定是嗅出了这位女客人的分量。下船来的是一个25-26岁的女子，身着黑裙，长发披肩。卢老头的第一个印象是，这是个农村里的人不愿意娶为媳妇的那种女人，因为在他的家乡，丰乳肥臀是选媳妇的重要标准，因为只有这种女人才能干重活，更重要的是能生孩子，并且把孩子奶得像条小牛崽儿。而眼前的这个女人，虽说身材颀长，但从五官到身体线条都太精致，有点像她小时候见到的一个女教师。当时村里的小学都是由当地人做教师，有一天突然来了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城里人。这个女老师虽说是柔柔的，但村上的人包括最粗野的汉子见了她总是恭敬得很。小时候的卢老头总认为她的身上有什么魔力。主人扬起手和大家打招呼，她的身价和神气就是不认识的人也能猜出她是个大人物。她的长方形的脸上挂着笑容，比从这里搬走的时候状态好多了。她要带一个女客人来岛上，卢老头是在一个小时前才听武刚透露的。这小子总是有点看不起她的样子。武刚领着主人和客人进了别墅，在3楼的宽大的卧室，一丛沾满野地气息的蔷薇是早晨才插上的。女佣们对楼内的每一个细节部分都做了精心的料理，武刚知道老爷子会对他满意的。他拎起那个枣红色的行李箱，准备把它放进大衣橱里。不，红鱼阻止着说，舒小姐的东西要放到客房去。 是是。 武刚马上应和，他心里咯噔一跳，老爷子怎么了？因为按照常规，老爷子看中的女子肯定是要住进主人卧室的，并且老爷子在电话中告诉过他，这次来岛上小住是不会接夫人的呀。洪金坐在楼下的大客厅里，看见吴刚和女佣们下楼来了，别说怎么样，安顿好了吗？ 好了，老爷子先休息一会儿，待客人参观完房子以后，还要找我们两个谈事情。 红军知道老爷子一定又是要盘问旅游公司的经营状况了。老爷子每次上岛后都会对景区的经营做一番审查，这让红军心里不快。说实话，在红鱼集团控制的12家公司中，红金所负责的这家公司最微不足道了，老爷子操这么多心干什么呢？红金把这归结为是离得近了的原因，只要老爷子住在岛上，这里的经营他能视而不见吗？有的公司老爷子可以一年都不去一次，就是因为公司没在老爷子的眼皮底下。红军为此愤愤不平，当然这情绪也不敢有任何流露，虽说是他的侄儿，可老爷子在大事面前是认事不认人的。红鱼和那个远道而来的女子在3楼的茶室喝茶，这间小巧精致的茶室显得特别的典雅和休闲，墙上挂着2幅古典的工笔画，画面上的人物都是美女和书生。第一幅画上面是一个在蚊帐中睡觉的书生，蚊帐外是一个长裙拖地的古典女子，正在餐桌上摆满饭菜，而半开的窗外是一轮明月。另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古时候的民女站在宅院门口，正在和一个似乎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在告别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两幅画都是取材于聊斋故事，这种画挂在这里倒是给人一种身在红尘恍然若梦的感觉。红鱼用一种认真履约的口气说：怎么样，舒子云小姐，这里能为你提供良好的写作环境，没错吧？看到对方皱了眉头，红鱼笑了：好，别不自在了，我还是叫你子吟吧。对这个从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天亮前出生的女孩，红鱼总感到不是很有把握。前天晚上在数千里之外的海滨大酒店，她给她的房间打电话，本来只是告别的，因为她尽管寻找了她一天，但是见面后他知道什么也不可能发生。最后他请他去酒吧坐一坐也被拒绝了。但凡事总有意料之外，当他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，对方却对他的别墅出了怪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并主动邀他去酒吧喝一杯。当时已是夜里11点了，这间宾馆内的酒吧已经显得幽暗而冷清，只有一个角落有3个外国人围坐在一个桌子前闲聊。舒子云显然已经洗过了澡，穿着吊带裙并披着一条丝质披肩优雅地走来。他讲起了岛上的别墅，他看见这个女子的眼睛在发亮，他开始以为是他的财富和身份引起了这个女子的注意，但他很快就明白过来，舒小姐感兴趣的是他别墅内发生的各种离奇事件。这个女子说她是学哲学和宗教的，正在写一篇关于巫术、鬼魂与人类精神的硕士论文。他来到海边是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写作。 红鱼冲口而出说：“啊，既然你对神秘的现象感兴趣，到我岛上的别墅去写怎么样啊？” 他说完了，同时知道这不太现实。 首先是这个女子对自己还仅仅是一面之交，跟着她走缺乏信任；其次是她知道那别墅是如何使人心惊肉跳，住在那里别说写作能挺住不出神经病就已经是万幸了。然而没想到这个女子略一思忖便接受了她的邀请，这种简单直率任性中似乎透出一种浪迹天涯的侠气。红玉喜出望外，同时感到一种神秘，从在酒店大堂看见他到对他的寻觅，到这深夜的酒吧，期间不足24小时。但红玉的感觉中仿佛已经过了一年。柳暗花明中处处显示着命运的手指。舒子吟望了一眼窗外的树荫说：“这别墅蛮幽静的啊，只是不要给你添麻烦就行。”“ 没事，只要你能安心写作就好啊。这样吧，你先在这里喝喝茶休息一会儿，我到楼下安排一点事儿，待会儿啊再带你到各处都参观一下。” 武刚看见老爷子走下楼来，很快老爷子给了他第一任务，将莽娃魏老大通知到犀牛岛上来开会。 已在岛上的柳瘸子也参加，时间定在今晚10点。 武刚明白老爷子要彻底调查两个游客死在这儿的事件了。 吩咐完毕，红鱼转身向红金说：“ 今晚你就不参加了，有什么事我会随时给你打电话。”“ 明白了。” 红金学着武刚的口气很硬朗地回答着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